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10月6号发表了告世界进步人民呼吁书。呼吁书指出，2017年是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富强发展，为人类自主化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金日成主席阁下诞辰105周年，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继承金日成主席阁下和金正日阁下事业的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首脑5周年的十亿深远的一年。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都与朝鲜的象征和气概白头山一道，热烈称颂金日成主席阁下、金正日阁下和金正恩阁下是白头山伟人、人类的太阳，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放射出光芒。呼吁书指出，筹委会决定于凝聚着金日成主席阁下的祖国解放业绩和金正日阁下的先军领导业绩的明年八月，在朝鲜的白头山和平壤举行世界进步人民的国际盛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在2017年十亿深远的节日里，要积极进行国际性庆祝活动，来称颂白头山伟人的不朽业绩，打造称颂伟人的气氛，并使之达到高潮。在明年一月，要隆重庆祝金正恩阁下的诞辰，而且要继光明星节和太阳节之后，一直到迎接金正淑女士诞辰的12月为止，积极进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以使2017年一整年充满庆祝气氛。要跨世纪去向全世界广泛传扬白头山伟人的丰功伟绩，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进行国际声援活动，来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